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次天文地理，下次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就是不如明解经书，我呢句真系咩啦吓，即系都系讲我哋读书紧要啦吓。嗱，养子不教啊，如养奴啊，即系等于养只奴啫，你唔教佢。佢话养女不教啊，如养猪。所以你话我哋中国人好注重呢个家教，即系教养好紧要啦，系嘛？你生咗佢唔教咁，即系仲惨噶，真系养只猪啊。佢话有田不耕咧，就仓品虚啊，有书不读。就是子孫魚，這個倉品虛分係啊，倉品虛係歲月佛，子孫魚係禮義疏。同君一夜話就勝讀十年書，咁呢個我哋成日講啦嚇。與君一直話，人不通古今，就牛馬如襟句啊嚇，就唔知咩啦嚇，即係都係等於你唔讀書就唔得啦，你唔識古今啦嚇。茫茫四海無人數啊，哪個男兒是丈夫？白酒酿成筵宾客，黄金散尽为收书，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。你知啊，浮屠就系嗰啲塔嚟噶嘛吓，即系你嗰啲以前啲信佛嘅人捐好多钱去做啲浮屠，系即系你做咁多都冇用啦。但系其实救人一命最紧要啦。 系 城门失火就殃及池鱼啊，英文叫 collateral damage 啊。咁样咧就系庭前生碎草，就好事不如无。欲求生富贵啊，需下死功夫。百年成之不足，一旦坏之有余啊！啊，即系话，哇，你有啲好嘢咧，就一百年 都建立唔到， 都建立唔到。但系你败树咧，就一旦就已经咩啦，败晒啦，咁样样啦吓，好有意思嘅。人心似铁，国法就如炉啊，即系一个火炉嘅炉啊。善化就不足，恶化有余。水太清则。 无鱼， 哇！呢、這个真系好大智慧啊，嗬！即系你都一谂唔到啊，清本来好噶嘛，但系水太清则无鱼。我话人太紧则无智，吓、啊、唔知系紧，唔知就系佢拘紧定紧张啦，吓、啊。佢话知者就减半啊，省者就全无。系醒者啦，呢、這个醒者啦， 吓。太紧系咪即系太过受制于？ 呢、這个好有意思喎、 啊。啊，即系讲下啦，知者。系咪啊？ 系啊系啊，知者减半， 就醒者啊，全呢、這个我谂咪 嗱， 系啦， 睇下你明知唔知个意思？知者减半，即系话呢个世界咧，就有知嘅人咧，只要减半咧，咁嗰啲省者咧，蠢嘅人咧就冇晒啦。 嗱、啊，呢、這个就唔知道，但系呢个省字咧，我又唔知道。其实你可以解醒啊， 系醒， 即系五日三醒五身啊嘛，系嘛，反省嘅醒啊嘛。 系啊， 咁我又唔知道，即系知呢、這个知者减半。 是因为佢有个版本，我之前睇个版本系知者减半，愚者全无嘅。 哦， 佢有另外一个就散者啦。 其实系真系好多版本。 系啦系啦，可能呢个系差唔多，但系 睇个 系啦系啦。 你觉得咩意思咧？知者减半。 我就真系拗头咯，老实。 你谂下， 我都唔系好明 白。嗱，你当有班人有知嘅，真系有智慧嘅人，咁只要冇咗嗰班有冇咗一半有智慧嘅人咧，咁就冇咗啲蠢人咯。咁你觉得系咩意思？ 真系 蠢人咯，蠢人你当系蠢人啦， 蠢人 当系蠢人啦，你当系蠢，我咁啱睇到嘅啫，但我觉得几有意思。 即系叫做大道不圣人不死，大道不灭嗰啲类似。 嗱，都唔系好近啦，但其实差唔多。其实嘅意思系咁嘅啫，即系话其实有时啲人即系咁聪明咧，其实都好冇乜意义嘅。即系其实你聪明，其实都系蠢啦。即系其实甚至乎你可以话，其实你冇咗一半嘅聪明人，其实咁呢个世界就冇咗蠢人啦。咁即系嗰一半嘅聪明人，其实都系蠢人嚟嘅。其实呢个世界嘅蠢人咧，基本上一半都系聪明人嚟嘅。所以其实即系。讲紧嗰个，我又觉得几有意思嘅，就系讲紧一啲谂法，就有时太过聪明都好似冇乜意思啊，做人。 咁其实都系道家思想咯， 系啦系啦， 都系咯， 系啊，都系嘅。 即系你即系圣人出有大危啊，嗰啲 咁啊，都几有意思。 好， 都差唔多。 嗱呢度啦，嗱呢啲好封建啦，在家从父就出嫁 从夫， 从夫。当然佢哋冇第三句，就老来从子啊。痴人就为父，贤女就敬夫。是非终日有啊，不听自然无啊。啊，呢、這个咧、真系好有意思啦，系嘛？即系是非点会冇嘅呢个世界？日日都有啊，终日都有啦、啊。但系其实在乎你一心啫嘛， 不聽自然無啦，係嘛？ 啲是非都冇乜養分啦、 啊。唔係㗎，好多人就係、是，唉、哎，如果唔係嗰啲八卦周刊，點會咁暢銷啊 ，Thomas？ 好、okay. 啊，寧可正而不足，不可邪而有餘；寧可信其有，就不可信其無、啊。竹篱茅舍风光好啊，道远增堂总不如啊，真系好有意思啊！唉啊，嗱佢呢度话竹篱茅舍，即系好普通噶啦，好、哦、平凡嘅人家啦、哦，就反而系风光好、啊。你道远增堂咁啊，好巴闭啦，系嘛？又有道士啊，又有僧侣啊，总、 哦、 不如、啊， 即系都唔够你间屋简简单单好 啦、啊。所以我哋中国人咧，其实系一个宗教思想好淡薄嘅民族嚟嘅、啊，真系好得意啊！我哋中国人。哦命里有事终须有，系嘛？命里无事就莫强求啦。道远就迎仙客，书堂就引相遇，庭在妻逢竹就养花，睇先，慈养花龙鱼，结交虽胜己。似我不如無，哇！呢句又精警啦、 嗯。 結交雖勝己，即係你去結交嘅人咧、嗯， 好過 叻個，梗係要叻過自己啦，係咪？硬係你就你技才啊，好多人就係啦咁所以佢話咧，似我嘅不如 不如無， 係嘛？個個都似我嘅， 有不如其 係啦。話但係講係咁講啊，但係人性之為物，我哋叫做啊物以類聚啊嘛，係嘛？咁、嗯、所以啲人自然就會咩㗎啦？啊，但看三五日，相見不如初。人情似水分高下，世事如云任卷舒。会说说都是，不会说无礼。哇，都唔好明。好啦，磨刀恨不利，刀利伤人子啊。求财恨不多，财多害自己啊。哇，犀利啊！ 哦，我记得头先嗰个会说说都是嘅意思咧、哎，我又觉得好有意思，因为我都有印象、啊。佢、 嗯、 就话，反而系你一啲识。会说真系会有识会识嘅人啦，有识嘅人啦，讲嘅嘢咧就会讲一啲都市，就系、是、讲一啲大嘅问题咯，即系你会讲一啲大嘅嘢啦。咁、 嗯嗯、 但系咧下面嗰句 不会说无礼、哦， 系啦，不会说咧，其实就讲，即系如果你唔识讲嘢，即系或者其实你唔识嘢嗰啲人咧，就讲嚟讲去讲是非啦。就係講講嚟講係都係講啲無禮嘅事啦、 哦， 所以你反而咧，其實個人咧係、哦、真係你諗嘢就好似我哋即係諗啲知識啊，反而佢就鼓勵你諗知識啊，諗、哦、大事咯，唔好講埋啲無謂嘢咯。 咁、哦、即係小人閒居中日無所事事嗰啲難以哉嗰啲咁樣樣啦， 都有意思啊呢句。 多謝啊 Jeffy 啊，真係我有啲都唔係識曬嘅，真係好嘢。 嗯， 好啦，咁咧就係、是、 係、 知足常足，終身就不慾啊，啊恥慾個慾。知子常子就终身不耻，唉，有福就相财就无福相己，差之毫厘， 谋之千里， 系啦，佢呢度写失之千里一样啦。 嗯， 若登高必自卑，若涉远必自，呢、這个真系唔识啊，呢、這个都系耳嚟嘅吓，但系呢个耳咧就即 有个餐艇仔， 系有个餐艇仔嘅吓，涉足咧。嘅耳咧就近咁解嘅喎嚇，涉足反而咧就即係呢個真係要參詳下啦嚇。 係 呢度後面三思而行，再思就可以。就屎口不如自走，求人就不如求己。小時是兄弟，長大就各鄉里。 啊， 呢、這個就係呢、這個係誒。道呢、這個睇下先嚇，道財就道忌嘅道啊，道財就莫道食，就怨生莫怨死。人見白頭真，就我見白頭喜。真咧就即係嬲咁解啦嚇，口字邊個真啊？係冇錯啦，但我見白頭喜，多少少年亡就不到白頭死。牆有縫就壁有耳啊！啊，小心啊，隔牆有耳啊！後面一句好多人都講啦。好事就不出門啦， 醜事， 唉，冇錯啦，佢呢個惡事傳千里，賊是小人就自為君子，但君子固窮就小人窮思濫矣，啊，貧窮自在就富貴多憂， 嗯， 不以我為德就反以我為仇。寧向直中取就不可曲中求啊！ 姜太公釣魚 啊，係、嗯、好嘢啊！係、那個魚鈎係直嘅、 嗯， 人無遠慮咧。 必有 就必有近忧吓，即系好真嘅呢样嘢系嘛？系唔系都要揾啲嘢嚟烦下自己？ 咦，咁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跟住下一句，跟住老而不死，视 为 贼， 乜都有噶啦，都话、啊、我哋所有呢啲咁嘅智慧都有相反词嘅，系冇错。正所谓噶，君子不念旧恶啊嘛。原来你话君子报仇就十年未晚，唉、全部都系呢啲啦，系嘛、嗯？好啦，咁然后呢个咧就系、是、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晴天就不肯去啊，直待雨淋淋啊，第四系嘛？好天嗰时候你又唔去，到到你去嗰阵时啦，哇！点知就淋到落汤鸡啦，系嘛？成事莫说，就覆水难收吓、啊嗯，就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就皆因强出头啊，系嘛？ 嗯，忍得又系同一样噶啦， 一样咯，系嘛？就系啦，强出头啦。咁忍得一時之氣啊，免得百日之憂啊！咁當然後嚟咧，我哋喺嗰個咩《監獄風雲》入面咧，就唱啦，嗰、那個咩話？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， 唔係，但係而家 海闊天空， 係咯咩？ 係 忍一時風平浪，跟住 咧，咁梗係唔得啦！我攞咗飛㗎啦，我唔得人領，我送俾朋友啊！ 我又送咗俾朋友。 你哎呀，你唔好俾阿蕭生知道先。哎呀，唔係唔係唔係，好咁樣咧就係、是、煩惱皆因強出頭嚇，嗱忍心係免得百日之憂。咁啊，近來學得烏龜法啊，縮頭時且縮頭，哇，仲誇張， 根本就係講埋成日，唔怪得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中國人成日都 係 咁啦， 就係咁咯，因為我哋已經喺我哋嗰啲骨髓入面啊，喺我哋嘅血液。入面咧就弊家伙咯， 其實呢、這 個明哲保身咯， 係唔係即係同嗰啲日本嗰啲差唔多啊？真係有啲文化咧， 係 靠呢啲就係根深蒂固， 根深蒂固嘅。 係 嗱，雖然即係所以好得意嘅，呢啲文化嘅嘢咧，其實你係可以，我相信香港人700多萬人、嗯、真正讀過增廣賢文嘅有幾多啫？ 係 絕少絕少啫嘛、 嗯。 但係其實嗰啲嘢咧已經係不覺不覺咁樣咧 滲入， 滲 同埋我發覺真係好似咧睇親呢啲句句咧，好似其實都係咁熟悉嘅喎，即 係 原來根本其實就係呢啲嚟嘅。 就冇錯啦。好，巨發朝朝落啊！呢個畏懼個畏咯嚇，欺功就日日憂啊！人生一世就草生一春，白髮不除老人啊！去啊！白髮不除老人去，看來又是白頭翁啦。月到十五就光明少，人到中年萬事憂。哇！真係好好灰啊！兒孫自有兒孫福啊！嗱，呢句有意思啦。尤其是而家我哋好多人，哇！真係太過啲怪獸家長啊、怪獸祖父、怪獸祖母啊，係嘛？唉，講真，兒孫就自有兒孫福，就莫為兒孫作馬牛啊！唉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啦，明日愁來就明日憂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路逢險處難迴避，事到頭來不自由。若能就醫假病，酒不解真愁啊！ 唉， 人好犀利 啊！ 人貧就不語，水平就不流，啊，真係得意啊！一家養女就百家求，犀利啦嗰個嚇。一馬 中國而家一孩政策， 係係啦，一馬不行就百馬憂，真喎真係嚇、有花方著酒，就無月不登樓啊！三杯就通大道，一醉解千愁。深山畢竟藏猛虎，大海終須就立細流。色花雖檢點，愛月就不梳頭。大抵選他肌骨好啊！不負脂粉也風流，哇！犀利，受恩心處而先退，得意龍時便可憂。莫待是非來入耳，從前恩愛反為仇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鈎。憂別有如處，莫戀淺灘頭。去時終須去，再三留不住。忍一句，息一路，搖一著，退一步。三十不豪，四十不富，五十將來尋死路，我真係唔明嘅，真係。生不應魂，死不應屍，父母恩心中有別，夫妻義重也分離啊！人生似鳥，同林宿。大限來時各自飛啊！即係我哋又成日都講啦，夫妻好比同林鳥啊嘛嚇、大限來時各自飛嚇。嗱、呢個好多人講啦。人 比翼鳥啦，咁怨天 作為比翼鳥，在地怨為連理之啫。嗱、嗰、那個就歌頌愛情嘅、另外一個咧就係負面嘅嚇，呢、這個上嚇。嗱、呢個啦，人善就被人欺， 馬善就被人騎啦，係嘛？ 係咁，真係好慘。唔係，其實真係咧，有時咧講埋啲咁嘅嘢咧，真係唔係話好負面喎。有時都唔係好 冇乜建設性添， 好中意。 係 啦，雖然都啱嘅，其實講嗰啲嘢唔可以話 呢啲咁樣嘅， 幾實現實啦。 係啊，好現實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呢個仲先跟住一句，如果你認為呢句係咁樣咧，後面一句仲弊。 係 人無橫財不富啊！马无野草不肥啊！唉，所以一定要赌一铺系嘛，过大海系嘛，唉，咁当然啦，我哋话以前啲买马标嗰啲人都讲笑话，嗱，你买就输实，唔买就穷实，咁另外边样啊？唉，冇错啦，马无野草不肥吓， 马无野 咁啊，人恶人怕就天不怕。人善人欺天不欺，哇！最近呢个大时代啊，丁蟹就最中意讲呢句噶， 系 啊， 就 我最近无意中一次夜瞓睇咗少少，但系我唔使翻睇噶啦，我以前睇咗噶啦，我知道真系，不过我嗰晚睇咗少少咧，都仍然觉得好震撼，好震撼性，即系佢嗰个角色嗰种性格咧，系真系。嗰晚我睇咩啫嘛，佢好似坐完监定咩出翻嚟，唔系坐完监啊，佢系咪好似匿咗着咗草啊？见到阿妈。去探佢阿媽，喂佢阿媽食嘢，但係佢阿媽就唔肯原諒佢，因為佢打死咗阿劉松仁啊嘛，係嘛，好似咁樣。但係咧，佢仲係完全理直氣壯嘅，哇！嗰種真係令你有時毛骨悚然嘅，真係毛骨悚然啊！所以佢呢度呢係經典，真係經典啊！ 不過我覺得佢呢啲咁樣人善人欺天不欺咧，我覺得幾好，因為咧佢譬如之前啊開頭就講咗話人善被人被人欺啦， 係啦係啦， 因為咧其實就好現實嘅角度啦。系，即系好现实去睇啲事啦。但系咧，到后屘咧，佢又觉得 又补翻啦， 系啦。即系你又觉得好似好积极，即 系 好乐观。 始终都系个天会睇翻住你嘅。 但系其实就系严格嚟讲，都系一种好消极咯。即系其实就 嗱，当然佢最后呢一句啦吓，因为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呢个就个个都识噶啦，就系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信嘅吓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。雨来迟吓，咁即系呢个系我哋一啲传统啊嘅一啲观念咁啦吓。好，咁就原来时间又差唔多啦吓，咁就下次咧我都喺度谂下再继唔继续，不过都已经读咗一半噶啦吓，咁再睇下又讲啲咩新嘅题目啦。 好， 好嘛 ，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